健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欢迎各位来到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蹦次大次蹦次大次， 哎，我今天第一次发现咱们这个开场音乐其实很适合大家，就是拿艾柯喜欢说的话，叫轻摇慢摆，蹦次大次蹦次大次。 这种感觉真的是轻摇慢摆吗？不应该就是感觉到提前到享受夜生活的时候？ 没有，就是有一个节奏，好像刚好大家可以下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2018年9月4日星期二 ，Hello， 下班快乐啦！ 终于能痛快的喊出这一声 Goodbye Work 了。嗯， 再见工作。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放什么歌呢？ 有关于阳光。 对，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每次呢听到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心情很好啊，那种就是即使把这个太阳晒在身上啊，皮肤晒黑一点，然后呢也没关系的感觉啊。 对，但是好，今天你选择这首歌曲的版本好像不太一样。 You are my sunshine。 对，是很轻快的一版啊，就是会让你感觉真的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跟着跳个舞什么的。 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摇摆起来， 开始下班路上的好音乐了。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y 好听不好听，嗯，这个你说了算。但是我觉得反正听歌会让人心里挺乐呵的，就是 对，听了这首歌曲的曲风之后瞬间觉得自己黑了好几圈。 对，好像感觉这首歌呢就晒着晒着好像都把身体里面那个寒气哈和这湿气都逼出来了啊。 对，而且这两天就是大家，我陆续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感冒了 啊。对， 而且因为换季的原因嘛， 哎，还有就是有吹空调吹的剩下的这个后遗症啊。 嗯，所以呢这首歌曲晒走你们心中的霉斑。 嗯，阳光依然很不错，而且趁着蓝天白云继续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今天呢我们依然要为各位送上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嗯，耶 耶！ 今天的王牌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由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悦享四季第十二场，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我们会派送8张门票。 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个这么浮夸？上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福利，然后耶，感觉好像你要送大家去什么什么巴黎什么什么，对，瑞士几国游什么的这种。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音乐会也是可以值得去现场感受一下的，因为它是主题是不太一样的时光，所以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派选出4位听众给大家分别发送2张门票。 对，就是每天发8张哈。嗯，好吧，今天还是依然要报告一下你在哪儿晒太阳，然后加上手机号发到白洁 FM 就好了。 天气很好的某一个午后，我和你牵着狗在路上走，口袋的巧克力糖就快融化掉，还是没用 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刚才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哎，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轻快，有点像那个学猫叫的感觉。 别， 喵喵喵喵喵。 这个你知道，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学啊，就是会唱，有时候你难免的遇到这有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汗毛竖起的感觉，就像是猫受了惊之后，你知道吗？ 别捋一下猫，捋一下猫。 我们今天其实主题不是让大家跟着学猫叫啊，我们是想让你报告一下你在哪儿晒太阳啊，晒夕阳，又在下班的路上，可以报告地点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让我看到你们。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 谢谢天桥艺术中心。我们接下来首先推荐的是电视剧王俊凯文琪主演的少年探险剧《天坑鹰猎》在网络平台播出。 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著名的网络作家叫做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什么呢？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北京少年无意当中得到了一个古老的地图，然后就和他的小伙伴地质少年团一起去东北探秘神秘天空的故事。 好吧，其实这种神秘题材的剧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吸引人啊。而且如果要带一些什么特殊的技能，可能会更吸引人。比如说我会想到说，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叫霹雳贝贝的东西。 对， 我上次提到了，然后艾克一脸懵啊， 对，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对，我们可能跨时代了。 我不知道，我也是听别人。好，再来看一部备受好评的高分剧集《再创世纪》。 对， 金融商战为主题的这个港剧哈。 由郭晋安、林文龙还有钟嘉欣这些演员主演的，而且目前呢这部戏已经在央视8套电视剧频道播出了。 哎，你看我们要回忆杀了。为什么叫再创世纪？因为在20年前有一部很经典的港剧，也是商战剧哈、，TVB 的这个神剧《创世纪》啊。当时的演员有谁呢？有罗嘉良、古天乐和这个郭可盈，但是都是他们很年轻的那个版本啊，那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这个老的面孔了。 是当年的这个剧情讲的其实是香港的一些文化，包括电子宠物啊等等当时的潮流。 对， 这部剧可以算是很多70后和80后记忆当中很经典的港剧前三名之一。 是啊、哦、所以说到这个上世纪，肯定会有一些听友在路上听到的时候会想啊，对对对，我看过。所以这一部再创世纪呢，其实是把眼光放在了2008年当时这个金融海啸哈、啊。 是，除了说讲述金钱面前人性的考验之外呢，还可以顺便学习一些金融知识，也算是追剧之余的收获。 你知道当时在创世纪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虽然他一般演的是坏人的角色，他是罗嘉良。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祈求使你时常亦欢喜，没说出想要如何一起，再勇敢都不敢说话乱你心，看此生他可跟你事事陪衬，我无言呆等也没遗憾，如准我继续逗下，我便留下你说一句，我便停留让爱升华，总为你牵挂却不懂讲出真话，如准我继续留下，我便留下你的身躯，以恋如麻力竭筋疲，依傍我好吗，再不需分真假，接受变化。知己每在你伤痛又再靠他舍弃，谁人比美能同道悲喜，像我好花好无限心机，再勇敢都不敢说话乱你心，看此生他 他可跟你事事陪衬，我茫然呆等也没遗憾。如准我继续留下，我便留下，你说一句我便停留，让爱升华，总为你牵挂，却不懂讲出真话。如准我继续留下，我便留下你的心里，已乱如麻，力竭筋疲，依傍我好吗？再不需分真假，接受变化。 熟悉的朋友会觉得直接会有回忆涌上心头，就是创世纪当时在20年前的那一版的主题曲，来自罗嘉良亲自来唱到这首《准我留下》。 刚才已经有很多上来陆续报道说，果然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就是回忆杀。 嗯，其实挺好听的，虽然未必能听得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如果你了解罗嘉良，他在剧中经常会演一些其实的，就是其实你会看不出来是坏人，但是呢，慢慢的那个会黑化，那个人性会改变的那个角色，但是呢，他好像那个坏呢，又会就是会带有一些自带一些自己的一些气质啊，所以对当时其实很多人就是除了那个具体的角色之外啊，就是还挺喜欢他的表演的。 是的， 好吧，分享完了罗嘉良的一首歌，我们再来推荐另外一首新歌吧啊。今天的王牌推荐为你推荐的这首新歌是来自于歌手 陈洁仪， 对他的新的专辑的第二波的主打， 叫做《诺贝尔》，昨天新鲜上线了。其实早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陈洁仪，但是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被淘汰了。 是， 当时很多观众就觉得说，哎，好惋惜啊！像这样的歌唱比赛，好像大家会觉得大嗓门或者高音会比较吃香。 对，综艺节目要拉这个收视率嘛，就是你会大家一打开电视就停那么3秒钟，突然看见里面一个人，哇！我觉得哎，停下来， 嚎叫吗？ 对。但是就是我们真心的觉得说，音乐的本身应该回到本质，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嗓子，然后你他有的时候是很适合大家去安静的去听的。 对对对， 大嗓门你平常下了班一整天你听那歌你不累吗？是不是 水燥的？因为陈洁仪他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在细节上的处理，他情感拿捏的非常细致。 对，这个诺贝尔呢可能会让人想到诺贝尔奖啊，就是作词人呢其实是曾经拿过金曲奖的葛大为。 嗯， 他讲的是那种万里挑一的难得和缘分 哦。所以也就说，我们身为平凡人，梦想和情感能获得的肯定的几率也许会比得到诺贝尔奖还要难。 真的， 但是我们都在努力着呀，等待着。这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 来推荐一首新歌，陈洁仪《诺贝尔》。 默默无闻的岁月，无常的早起然后晚睡，谁有心能避免寂寞在夜里大肆侵略，某些愿望在等实现，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不过的侧脸，竟是你的新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把过去的坚持我出下感为还不真实，渴望被你选择，当观众选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 线，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不过的侧脸，竟是你的心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把过去的前世握住下个微笑，多非人能见识缘分的重要，类似感觉太不真实。把过去的坚持握住下个微笑，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要，类似感觉还不真实。渴望被你选择，但换中学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需要肯定别来得太迟。 王麦推荐，推荐了一首新歌，是来自于陈洁仪的新歌，叫做《诺贝尔》。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你在哪儿晒太阳呢？啊，可以欢迎你啊，把自己的所在地点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 到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 嗯。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最近上线的一些舞台的演出吧啊，这个我会比较喜欢，就是2018 UFC 的格斗之夜， 嗯， 11月份的时候会在五棵松开场，嗯， 对，这场看点极强的这个格斗比赛呢，邀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格斗高手， 对， 比如说李景亮、王冠这些中国格斗高手参加， 是是是啊，因为 UFC 格斗呢，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终极格斗冠军赛， 嗯， 是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和规模最庞大的职业综合的格斗赛事， 嗯， 也叫做无限制格斗啊，其实。如果喜欢这个就格斗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哈，就是他其实给不同的武术流派的格斗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因为无论你是比如说泰拳啊，你是用这个泰拳的方式去练习的，空手道的， 嗯， 比如说是巴西的这个柔术或者拳击，全都凭实力说话，就是你这个规则是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 有界限， 有界限，有限定的， 就是一直打到对方认输为止， 对，会比较残酷 刺激， 对。它的起源据说还和李小龙有关系呢。 嗯，有人就介绍说，早在30-40年前，李小龙早就提出过格斗综合竞技的这个武术理论。总之就是，这是一场会让人热血膨胀的比赛。 对，其实就是 还是比较适合男生。 对，就说这个尚武精神，或者说、嗯、很多人说练习格斗，其实并不是为了去欺负别人，是保护自己。对，或者说他其实有一个武的精神在其中啊。 Oh, sweet country calling, calling.

欢迎回来，娱乐私房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今天呢，据说这个云朵和这个蓝天又形成了一张大大的油画，大家各种会对着那个相，就对着那个天空拍照啊。但是有时候可能相机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拍出来那么美的照片。但是有些人就比较会拍，或者用个好的滤镜，就变成一张大片儿。 对，或者是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觉得说，哎，车速有点快，拍出来的像素有点模糊。 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你们，如果你们手握着方向盘的话，就别再这个凑这个热闹了啊。 对对对，我们从昨天开始就陆续来召集大家，如果说你们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点滴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比如说一张美图，比如说一段你觉得不错的文字。今天我们到了下半个小时，后一个小时啊，六点档我们其实还会有这个打卡的时间。不过现在其实要跟你打卡的这部剧是前段时间的大热的这个剧啊，就是《延禧攻略》，虽然完结了，但是这个热度一直下不去啊。 对对对， 因为观众对于剧中的角色的喜爱，其实会延续到演员身上。 因为有一个剧中的演员叫明玉，虽然说他不是主要人物，但是因为角色心直口快，很正直善良，所以很多观众都觉得很喜欢。但是扮演明玉的这位演员姜子欣，他最近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为什么呢？ 虽然我没有看这个剧，但是偶尔前两天就看到我妈在看的时候，突然也看到这个角色，就一看到一句台词啊，就我对这个剧的印象就那一句台词。明玉不要这么说，明玉你怎么这样啊？对，好吧，这个演技可圈可点，但是明玉的唱功好像，据说也非常了得。因为有网友发现说呢，几年前他好像还参加了这个一个就是节目《超级女声》的海选，当时才19岁。 当年的他就是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就是相貌很清新可人，而且现场演唱了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听起来唱得很不错，但是呢，却遭到了评委的拒绝。 对，当时的评委里面有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黑男，还有这个。后来变成网络网红的这个臧鸿飞，所以今天我们要不然也原音重现一下，听听他的清唱，好不好？ 原音重现。 三位评委老师好，我是160210号选手姜子欣，今年20岁，来自江苏南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 然后就被淘汰了，是吗？ 请止， 淘汰了， 请停止， 对吧？ 对，请停止。 好可怜。不过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好像当时的一件坏事后面会变成好事。 对，幸亏当时评委没有选择他，否则我们可能少了一个这个很有潜力的演员。是不是？ 对啊，然后多了一个普通的歌手，因为确实，你要说他唱的难听不？唱的其实挺好的， 对，音准还是不错的。 对，艾科，你当年没有去唱歌，是不是现在要感谢这个选择？ 谢谢，不然就少了个 DJ。 落在我掌心， 这是秦岚啊，《延禧攻略》里面的歌《雪落下的声音》。 静静在掌中。时间是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的听。 陪着一身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 这个歌吧，我觉得就是趁着现在听还行，就千万不要真的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再听， 心里会凉凉的， 冷，就是唱的特别冷啊， 是雪落下的声音。 对对对，我们也很感谢说这个秦岚啊，感谢他本人没有选择歌手这个职业啊，选择 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演员。 还好吧，就是咱们也不能笑别人是吧，艾克？ 是，你怎么了？什么意思？就是让时光倒回的话，我还选宁愿出道。 反正我也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想去参加一个什么， 嗯， 也是一个什么，那时候不叫选秀啊，就是一个歌唱的比赛，想出道来着。 啊，音频比赛是吧？ 对，然后家人就说：“那你先这样吧，你先给我们唱一首吧。” 嗯， 好，反正是应该是青春期的时候。 你唱一首什么歌？ 我不记得我唱什么了，我就记得我唱完了一首之后呢，他说。家人说你好好的吧，别去了， 孩子另谋出路。 可是我对这件事情一直心有不甘啊，我觉得怎么可能呢，我只是当时在变声期而已， 是就是好像 对吧， 一个人没有无法企及到的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得到他。 想我们不用这样各自安慰和自我安慰了啊！雪落下的声音来自秦岚。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啊，这个提醒呢，可能对于很多使用这个某果手机的朋友来说比较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因为每年九月份呢，很多这个苹果手机的粉丝都会期待这个新的发布，是吧？ 是的， 嗯， 今年的这个苹果新品发布会呢，定于在时间9月12号，北京时间是9月13号的凌晨举行。但是呢，最近却传来一个消息说，苹果承认某款手机存在着硬件缺陷。 对，如果你用的是它的这个第8代哈 iPhone 8的话，你要注意了，就是。他们确认说极少数这个设备的主板存在制造缺陷，可能会出现意外重启啊，屏幕死机啊，开不了机这些情况。 本来不说这些好像都没有一些状况，然后说完这些之后就发现，哎，好像我的手机也这个意外重启。 你得看一下时间，人家主要是在2017年9月到2018年3月，在像美国、澳大利亚呀，这样中国、印度啊，像日本这些国家地区来出售的啊。 对，同时这个苹果官方也表示说将会免费维修符合条件的设备，但是用户呢前提是必须保证产品处于原始状态，也就是说不能发生一些物理的损坏啊，锤它呀，烧它呀，焦它呀都不行。 谁会干这种事儿，像我这种屏幕已经裂了的这种情况。 对，这个维修项目呢有效期延至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用户可以到苹果的官方网站查询自己的手机是否受到影响。 嗯，算是提醒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王牌新发现，看看艾克同学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 带大家看一个电影，然后吃点什么。 哦，这就到饭点了。 嗯， 好吧，那先听听看你说什么吧。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下班回家或者正在赶往饭局路上的朋友，可以给你们推荐一部很下饭的作品《小森林》。这部电影呢，我来回看了好多遍，一共分为春夏秋冬四部，每一部的开头都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开场白。 小森は東北地方のとある村の中の小さな集落です。 意思就是小森是位于日本东北地区某个村庄当中的小村落，它会让你误以为开错了剧集。电影虽然谈不上是大叙事，但隐藏着小情节，也会让你带着很多疑问去看这部类似寡淡版的日食记的感觉。女主角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吃饭，无论看的十四集当中的哪一部，都会有一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小森的云，小森的树，就这么安静地存放在脑海当中。世子的回忆，生活的体悟，挤压交错的零碎旁白，这些都比电影当中所描述的那些吃食更耐人寻味。世子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是小森林当中最好的部分。世子的母亲应该是一个有着激烈情绪却不外化的人，不愿意把自我的价值禁锢在厨房当中，所以呢选择了消失。但是后来的世子好像渐渐理解了母亲，也是通过做菜，通过厨房，也许呢他们用过同一把刀切菜，或许他们用着同一种方法来做蛋糕。当世子压过母亲留下的轨迹，他渐渐理解了生活的滋味，也用这种方式渐渐认同了对方的付出，直到最后自己也离开了小森。我常听别人说一个人吃饭嘛，马虎一点就好了。世子也是一个人，他从不马虎，也很乐意为自己花时间，所以每一次我在看小森林的时候，总觉得世子是一个真正懂得爱这个字的。爱不仅仅是付出，只为身边的人花时间，更是懂得为自己花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充足的养分，或者为自己酿一壶酒，为自己腌一罐果酱，为自己包一筐核桃，让自己满意的笑出来。当你懂得爱之后，给他人的爱才是纯粹，心才会真正感到幸福。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今天我们的现金红包是200，稍后的白给100块要开始了。 对，要公布一下我们的预热题，我们的预热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放了一段这个名誉啊，就是《延禧攻略》攻略里面演名誉的那个姜子欣，他唱歌的这个事儿。 三位评委老师好。 对，就是当年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青涩的19岁的少女的时候。 对，对，就是他当时唱了一首歌，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唱了一个歌。我们当时放完以后，现在想问的就是， 请问这首歌原版是出自刘德华吗？ 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 这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有时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一下，当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呢会有一些编曲的改变啊。奔跑这首歌呢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曲，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原版，先入为主吧。 对，原版可能听起来会更加带有激情一点，激情满满一点。 也不能这么说，更干净一些。这版可能就是想法多了一些之后呢，就感觉这个跑的时候呢加了好多的装备、跑的不是很轻盈， 就是这个鼓的鼓声明显就是比以前的那个版本多了很多， 但这版可能更适合现场，更适合现场、好了，此时又是蓝天白云做背景，有人又发了一张美图给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记得发送你们的坐标，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你知道今天的云感觉是被洒在那个蓝色的幕布上的、就是好像这么桶啊，装 了要开始梵高了是吗？ 装了好多的云，然后在天上那么一洒，它不是成片的那种，是絮状的， 哎， 漂亮。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也可以就是激发一下大家的这个油画的兴趣。 哎， 就是平常大家可以通过某宝上面买那种叫做数字油画的东西， 啊， 就是。 你这个音效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在听着《奔跑》这首歌说油画，我觉得还我换个歌什么的啊？ 因为恰好刚刚说到油画了嘛。 好吧，好吧，就是听艾克的推荐啊。 数字油画因为真的很简单，可以去平常的时候尝试一下。 好的，你刚刚说什么？好，我们接下来回到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两百现金红包，挑战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请他进场。 Hello， 嗨。 哎，你好。 嗨，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叫小乔。 哇，小乔。你的姐姐大乔在哪里？然后萌萌在哪里？好，开始啊。我们不硬聊啊，我们不尬聊啊，就是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小乔，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加油，两百块钱，希望你今天都能够拿回去。 好吧。好，那准备了啊，开始今天的答题，五道题，做好准备 ，Ready Go。来，我们看看小乔今天能不能这个赢走我们的两百现金红包。首先，第一题仍然是由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题目。 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请问，本届老舍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是11部吗？ 是吗？ 什么？ 本届老舍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是11部吗？ 是吗？ 蒙一个吧。 这个、 是 啊，这不用蒙啊，这肯定是送分题啊。 因为第一道题我们都是一般送分给大家。 对，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个老舍戏剧节啊，这个我们基本上每天第一题都是这个题。好，请问，小乔啊，我们来问这道题。 哎， 金庸小说当中备受喜爱的小龙女。啊，这个你知道吧？有一个这个角色小龙女啊，她所属的门派是峨眉派吗？ 古墓派，不对。 哎，答对了。 金庸迷啊，看来是。 好，第二题其实很简单，接下来第三题再答对就是100现金红包，一半可以拿走了。来，请听题。 有关于吃食的一道题，鱼翅是一种很奢侈但又很受争议的食材。 对。 请问，鱼翅是由鲨鱼的鳍做成的吗？ 是吗？ 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有些人会拒绝就食用这个啊，觉得啊，对，好，那有争议，但是这一道题的答案没有争议，是确实如此。那这样的话呢，你将有机会来拿走一半，但是呢，如果你继续挑战，有可能全部都拿走。 加油吧， 就剩两题了啊。我们现在这个题我觉得都特别简单， 而且对我们的一般节目当中出现的女生都会比男生相对有勇气一点， 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 试一下吧。 加油，鼓掌。 耶、 yeah, 我是想到昨天那个男生，哎呦，反正他不知道他今天听没听啊。 估计也在线上，怎么办？ 说说你看看啊，来第四，哎，就是应该是第四题了哈。这道题可是相对会比较难一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流派叫做鸳鸯蝴蝶派，有没有想到那首歌了？请问作家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吗？是吗？三二一，快回答。 是。 答对了，张恨水真的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啊、 哎呀，最后一道题了，压力有点大。但最后一道题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和俗语有关的。 对，这个张恨水这个题答完了、最后我们要说的是 俗语。俗话说，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桂花有很多的品种，请问其中丹桂的花是白色的吗？ 三二一，是吗？ 不是。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不玩了，真的不玩了。这道题都能答对怎么办？ 我现在 是一个人在答题还是旁边有军师？ 哎，我现在想到两首歌，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叫做《两手空空》，一首是这个网红歌曲胡六六的《空空如也》，没了。 哎呀，还好是200块，心不至于那么塞是吧？但是我感觉就是女生的勇气一直都比男生要好一点。 谁告诉你我的心不塞的？ 200嘛，拎钱包打开， 哎， 有没有200？ 我觉得小乔你也不是很开心啊。 不是，我现在还不太敢相信。 你稍后把他送过来，你就相信了，这是真的。 好吧，这个小乔200块钱啊，你100，然后大乔100啊，把它分了好。 然后收到红包之后，记得帮我们广而告之一下，好吗？ 对，发个朋友圈。 好的，谢谢。 嗯、谢谢小乔，今天表现太棒了， 拜拜， 再见。忘了让他公布预热题的答案了。 对，预热题是什么来着？哦，那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原唱是刘德华吗？当然不是了， 应该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对，原唱是 Jackie 啊，张学友。接下来我们音乐题的挑战要开始了，今天我们这200就发出去了，明天又100开始了。哎呀， 对，稍后还会有一道音乐题等待着各位朋友。 嗯嗯，我们接下来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我们依然会放出一段前奏。 嗯， 然后大家要来告诉我们这首歌的，要么直接今天就说歌名、 专辑。 专辑难一点。 哦，好吧，那名字吧。 对，太简单了， 好不好？ 因为不能再给你们更多的提示了，因为这基本上是前奏刚刚响起，至少我觉得他们的歌迷就会马上把答案发过来，所以所有人都是公平竞争，请把手机准备好。第一位发来的以及我们中间因为网速以及收听的这个延迟所产生的问题、然后发的慢一点的朋友，我们也会幸运的挑选一位，好吗？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准备好你的对话框了吗？3、2、1。 我是一只咸鱼，不敢承认，也不能否认。 白三岁又再次上车了， 皮一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是这首啊？ 啊， 不是刚才我唱的那首吗？ 当然不是了。请问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把歌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对，我刚才是干扰项。看看今天有多少人会回答正确的哈。 对，当然耳边响起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的一种风格，我的80年代。前两天迪梦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分享过这首歌。 对，张强啊，强姐啊，她的声音自带电音的这种格调听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她现在很潮很流行了，已经突然变得有你们感受一下。 天空像是为爱分离哭泣的脸，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托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歌。 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的 倔强。 倔强， 我学着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敢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身在我。我在风中大声的 你是五月天的这个歌迷，你一定可以猜中，或者说他们刚刚在北京开过演唱会。 对， 有人前奏刚响起，然后呢就想到是 Mayday 的歌，但是会想到，哎，这到底是哪一首呢？也有可能会被我刚才唱那个咸鱼误导了。 对， 也有人发来咸鱼的答案。 而且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 Mayday， 包括正在收音机前听着我们节目的一位姓刘小刘朋友，他今天刚好是生日，刚才给我发来信息，他说能不能祝我生日快乐？恰好我们放了一首五月天的《倔强》，他很开心。 对，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喊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样。 我记得我上次是不是写过， 嗯， 哎，是不是说过，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宣传神的孩子在跳舞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我还 在 对，那会儿我还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正好我们在对话的时候现场唱了这首倔强，我说，哎，我说你们的这首新歌我当时学了， 嗯， 就唱了。 然后呢， 唱完之后他，哎，这个梗好像是不是讲了太多遍了。 我好像没有听过，就 每次都要讲一遍， 就每次当第一次来听。 感觉只有人老了之后才会这样，不停的讲一个事儿，不停的讲。 坐在你旁边就是实力捧哏。 啊，其实已经听了好多遍了是吧？没有，就他说那个万念俱灰四个字的这个样子就在眼前啊。 嗯， 这首倔强来自 Mayday。也有人可能一下没听出来，包括像 Danny 这种猜成知足的什么的啊。 嗯，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说，第一秒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然后说如果今天再不选中我的话，我就该换车了。 稍后我们来公布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是谁，我们得往下翻，因为太多页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特别适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状态。 嗯 嗯， 这是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翻唱齐秦的一首老歌，很有感觉。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继续来关注，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音乐家们将带来最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和舞曲及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有机会免费获取门票。日前，光良2018今晚我不孤独巡回演唱会在成都首演圆满收官。距离上一次光良个人演唱会时隔四年多，此次巡演光良可谓是做足了准备，从歌曲制作到舞美设置，惊喜不断。本次演唱会成都站，除了在音乐主题和舞美上给观众带来了无限惊喜之外，光良的公益好友韩红也惊喜现身本次演唱会现场。韩红在演唱会现场给光良带来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证书，也引发了本次演唱会的小高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这个单元，自从我们九月份改版之后呢，已经不是在像平常以前那样哈、也是在分享故事、做讲故事的人了， 对， 而是变成了读书人啊。我们来分享一些文字，而且每天增加打卡的环节，就是到下班这一点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打个卡，临走一张图片可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就是如果说周一到周五你都收集了5张卡片的话，发送朋友圈，我们就会将会有机会给你送9.9的小红包。 对，但是你会把那个5张截图截给我们啊。 如果昨天没有打卡的朋友，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收到昨天的这个不打卡的照片了。 我连听连在这段听5天的朋友啊， 你或者说你身边有这个刚好恰好听我们昨天这期节目的朋友，有回复了可以转发给你。 对，而且你的图片或文字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打卡的图片里。 是的， 你把随手一拍的好的照片，或者是随手翻到的一些书里面的优秀的文字发给我们，都会有机会。好，今天啊，到饭点我们来分享一段和吃有关的描写，是出自前不久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一本书，叫做《鱼翅与花椒》啊。 对，这本书的作者福霞，他是一位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对中国的美食是情有独钟，因为他说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来到了中国嘛，就在四川成都每天钻研各种美食，还报了一个厨师培训班。专门去做中国菜， 什么都有啊，什么菜都学，英文写了好几本的中国食谱啊。他其实现在是国际上很知名的一位中国美食的专家。 对， 但其实说到外国人吃中国菜，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外喜欢吃的菜呢，好多我们爱吃的菜老外是接受不了的。 对，比如说凤爪、皮蛋、 臭豆腐什么的， 是之类的，腐乳啊什么的。 对，虽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宫保鸡丁搞一饭啊，这些是他们很喜欢的。但是终于有一天啊，这个叫福霞的英国人，他领悟到了阻碍外国人欣赏中国美食的拦路虎原来是他。 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带来这一段《鱼翅与花椒》的这本书的文字的节选。 在成都的头两年，我一直吃得像个欧洲人，因为完全没有突破中国美食的大片禁忌之地。很多个晚上，我礼貌地咀嚼鸭肠、肢解鸡爪，但不能说真的很爱吃。橡胶一样的口感、乏味的骨头和咬起来咯吱作响的软肋，这些东西，非但激不起我下口的欲望，反而像一个障碍，让我毫无愉悦之感。 主要的问题是口感。口感是学习欣赏中国美食的西方人坚守的最后一条阵线，越过去了，你就真正的钻进去了。中国的山珍海味，很多的佳肴 无论是庙堂之上的豪宴，还是日常饮食中最精妙的愉悦，本质上都和口感有关。 中国的大厨和美食家经常提口感，有些口感是推崇备至的，比如说脆，是指某些新鲜脆嫩的蔬菜，焯过的猪肝或者以及鸭肠、鹅肠之类的。当然还有做不到的做得不错的海参。脆的食物呢，一开始会抵抗你的牙齿，但最终会缴械投降。 另外呢，说到脆，它和酥是有区别的啊。酥是一种干干的更为易碎的脆片一样的脆，可以形容烤鸭皮或者是栗蓉鱼饺。还有嫩，就是恰到烧得恰到好处的鱼和肉，或者是新鲜柔软的豆苗。 滑呢，是上了浆过了油的鸡丝。还有一种很棒的口感是爽，就是指嘴里的清新鲜明顺滑清凉的感觉，比如说蘸了醋和红油的凉粉。 好，文字节选就是这样了。这福霞其实挺有才的，写了饮食背后很深层次的文化区隔，比如说语言。 嗯， 你像英语里面你说这个什么滑呀脆呀酥啊 slimy， 就会让人产生这个不愉快的感觉啊、哦、对，就是感觉很奇怪。嗯， 对，然后很多形容词都会有这个 对 用过的手帕呀， 什么 压扁的爬虫啊， 呀对对对对对啊。英语其实也是比较美的语言，但是你特别难找出英文词来去形容葱烧海参那种引人入胜的美味哈、啊、 对， 这怎么去形容它，你只能是说哎呀 beautiful good well nice 之类的、啊、而中文就能很精准地描写出食物的这个美感之所在、嗯、 对，比如说辣，你说有麻辣，还有干辣、嗯、 香辣， 各种各样辣， 甜辣， 对，你英文怎么描写， 我饿了I'm hungry 好吧，具体晚上会吃什么是大家自己决定，我们只负责推荐这本书《鱼翅与花椒》，以及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成都成都》 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附和东流配浊酒，在那金鲤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幻波龙悬的水煮的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芙蓉十万株，回眸现实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音乐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 I'm back， 回到蓉城雨蒙蒙，好吃的真的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山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别忘了回复打卡这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白旗 FM， 可以收到我们特别制作的今日图片。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主播私房客， 一张美图配了一段文字， 对的， 图片可以发朋友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又到了对决环节，艾科再次输掉了昨天的比赛今天大家依然有真心话来向他发起这个发问的这个机会。 哎，大家手下留情啊，记得关注白杰 FM 梁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把你对我好奇的一些问题都抛上来，然后我选择一个 好先 来去回答。 今天的比赛开始了，先从你推荐的第一首歌开始。 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陈海，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做 Separate Moment。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无意当中，也是在 Radio 通过电台的形式听到的他们的专辑当中很多歌曲，我会觉得风格很不一样，尤其这首歌曲的前奏包括曲中的时候节奏感很好，特别适合驾驶的时候聆听的一首歌，来自 Separate Moment 陈海送给你。 别忘了打分，一到十分你打算给几分？ 否有色从越过大气外 你折射了暖光，融和冰封，骤降做远路，冷却温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就觉你我也渺小，神秘宇宙最遥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开。 如果你对这首歌有感觉，可以给他一个高分，我觉得不那么好听可以给个低分。 我们就这么极端吗？不能选择一个中间的是这个区分吗？ 就是你看喜好程度，一到十分嘛，对不对啊？ 那我再次推荐一下这首歌吧。 对 Star Moment。 对，超过一半是零分的话呢，这首歌就会被自动停止。 不要吧。这首歌澄海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个黄昏时分来播放的。 对， 因为它描写的一个景色就是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海面上出现太阳照射在海面上的那个颜色。这个景色叫澄海。 对，我们先推荐吧，喜欢也可能很可能会把它放到这个自己的歌单。重点是你觉得它能打几分，发到我们的白吉 FM。 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就觉你我也渺小，神秘宇宙最遥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 去掉艾科的最高分，打给艾科的十分，去掉艾科的最低分五分，艾科现在目前的得分是零分。 为什么是零分？ 没有开玩笑，差不多有七分吧，六分到七分左右。 那还挺高了，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首歌曲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一首歌。 对， 大家也可能觉得说对于广东话的一些歌曲不是那么感冒，但这首歌的曲的旋律还是不错的。 下一首你确定你会分比这首高吗？ 怎么办啊，就是我选的歌曲是这个。第二首歌是来自张乐的一首歌，献给艾丽的歌。 对，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记得发送这个十分给我。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听你这么说拉票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我们也不是想刻意讨好谁，就是推荐歌啊，就觉得哎这歌放出来你们一定会打十分，只是我们先从心而发的推荐，大家也从心的去打分就好了。 这首歌特别适合戴着耳机听，因为是有一种很小资的感觉。 这个一到十分你从自己的喜好程度会给几分呢？可以把分数发到我们的白吉 FM。 不相信马会跑，猫的祈祷太潦草，猪要自我放逐的孤你说我让你很沮丧，他也让你很失望，世界一派无聊和荒唐，上舞台时太紧张，下地铁时太彷徨，我是门口花条边疆，我说傻瓜只有在眼里才能和爆炸，哔哩吧啦，人生很大，要张牙舞爪才能缓慢它，要大声呼喊它才会回答，哎呀。 很爵士的张罗。因为这首歌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他的歌词当中不是提到这个你又不愿意吃草也不愿意吃饲料吗，就让我想到这个小时候我们会唱那个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那些童话都是骗人的。其实小白兔不能吃萝卜和青菜，它只能吃它专属的饲料。 不知道该怎么接。哎，这个没关系啊，就是我因为在专注这首歌的表达的东西啊。不分看把我一个喷嚏都给打出来，哎， 吓着我了。 没有没有，大家给的分数比刚才那时候歌稍高一些，差不多也就是七分，所以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明天要回答问题了。但今天的题目大家还没出呢，大家想问艾克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发到白鸡 FM。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说，哎，艾克要回答问题了吗？又要回答问题了吗？已经没有问题。 稍后我先来推荐一首歌，之后你来回答问题。 主播私房歌。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时光邮局的推送里面的这个背景音乐啊，最后用到的歌。大家如果不知道那是干嘛，你可以找到白鸡 FM 的那个推送，就是在星期一推送的， 查看一下历史消息就可以收到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时光邮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 对， 对话两年后的自己。 对，我们其实自己先说了一段话给两年以后我们自己啊。两年以后我们节目在不在啊？这事儿， 唉， 不要这样，会很伤感的。然后就是 每一天就要经历着，就是每一天做一期直播，像做最后一期直播一样。 然后那个大家呢也留下了在点下面留言，想要对两年以后的自己说的话啊。然后用到了这首歌，你们也可以去留言试试看，在2020年的9月会把那些文字重新发送给你们。 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人世的情。 每次只要听到张雨生的歌，总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就是真的是太难复制了，就是他的嗓音，他的高音。这是张雨生1994年当时的一张专辑《卡拉 OK 台北和我》，然后我当时收录了《我期待》。后来在他过世以后呢，就是唱片公司呢特别又做了一版，是把陶晶莹的声音加进去，用了现代的技术混音，就制造了这样的两人对唱的一个版本， 隔空对唱， 隔空对唱，但是会更让人听完以后唏嘘不已。一年四季更替，春夏秋冬啊，到了秋天的人往往容易感伤，就是我们好像跟那样一个灿烂的夏天 say goodbye 了。 对，这才是初秋，怎么办？我们到深秋的时候不得哭吗？ 深秋的时候就适应了，就想着怎么过冬了。所以这是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我期待。然后呢，好像得分还挺高啊，就是谢谢。 等一下，我来掐指一算一下吧，就是得要用一下计算器。我看你的分数当中小数点还是比较多。 先不说这个了，你先回答昨天输了的那个真心话的问题吧。 好了，那 大家 哪道问题？ 问的都特别客气，问的都是一些跟节目有关的问题。我更希望你们问出一些刁钻狠毒的问题来、啊。 对，你到底还是不是亲搭档？ 说艾克，你为什么和老白在一起的时候很爱笑？就是老是哈哈哈哈，然后如果是代班 DJ 做节目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就很冷感？ 我没有冷感啊，就是我再声明一下，就有的时候我是紧张 啊。 紧张的点是在于，因为我不太擅长于操作机器 啊， 然后每次就那种键盘杀手、电脑杀手之类的， okay. 就是怕出现一些些小小的偏差，所以就很容易忽略坐在我旁边的人。 嗯，好，就算是回答完了，很专业的回答问题啊。算是在傍晚黄昏白天说一声再见，就是我期待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这个电台的一个活动啊， 嗯、 有关于电台的活节。对，然后那个我会发现说，电台在现在这个时代依然有非常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即使我们现在收听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电台依然是你可以很惊喜的在路上偶尔去听到一首你可能很久没有听到的歌的这种一种传播的方式。 对 啊，所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也选歌的时候会想，哎，特别感谢一些为电台来创作啊，就是跟我们有关的一些音乐， 息息相关的 音乐人、 嗯。 对对对，所以接下来这首又是其中之一，叫做 Pearly on the Radio 啊，就是来自于一个名字很可爱的一个组合，他们叫做 The Bird and the Bee， 对， 鸟 小鸟和 蜜 蜂。对，这个 The Bird。And the bee 呢？据说在这个欧美的是教育小孩用的一句话，就像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那个意思吧？就不要淘气这种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他们的音乐制作方式也带有一些电子感啊。这歌里面唱的说，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电台里就播的这首歌，还在脑子里回响。而且，当夏天过去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九月天。一分多钟时间，大家也别忘了给这首歌也打个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前面的那首张雨生和陶晶莹隔空对唱的《我期待》已经碾压了， 得分相对 碾压了艾珂的分、啊。 但是这首歌曲你的得分不是很高，所以明天是你。 有这样子一个条款吗？啊，什么叫一首得分不高？ 所以明天就是今天晚上大家回家做一下作业啊，明天准备在节目当中问老白什么样的问题，尽量是 我觉得大家肯定忘记这件事， 刁钻一点。 重点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歌，你们喜欢吗？今天的节目你们还满意吗？希望你们有肯定的答复。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珂，拜拜， 拜。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